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嘉陵关，武魂帝国女皇比比东昂然站立在百米高的雄关之上，平淡的脸色看不出她此刻的情绪如何，一身鹅黄色的华贵长袍更加衬托出她那高贵的气质。作为武魂帝国第一任帝王，即将迎来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战斗。比比东身体两侧各自站着四名气度沉凝的老者，其中就包括唐三曾经见过的刺豚斗罗与蛇矛斗罗。这八个人的气度远非他们身后那些将领所能相比，有他们的存在，再加上比比东本人，尽管他们面对的乃是50里外横亘于平原之上的百万雄狮，但气势却丝毫不逊。此时，一名身材高大、年龄在6旬开外的老者恭敬地向比比东禀告： 启禀陛下，天斗帝国大军已经安营扎寨2天，休整基本完成，不久之后必会有所行动。 我军情况如何？ 三军气势高昂，魂师军团准备就绪，随时准备破敌。 派出的奇袭部队可有消息传回？他们已经去了2天了。 尚武， 等他们一有消息传回，立刻向我禀报。 是。 报！ 慌什么？什么事？ 比比东扫了一眼那传令兵，这是他武魂殿专有的斥候，直接受他掌控。武魂殿带来的势力可以说是武魂帝国立国的根本，这些力量比比东自然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启禀陛下，我军奇袭小队有消息传回。 哦，如何？ 陛下， 说。 10支奇袭小队活着回来的不足30人，据他们说，其余成员已经 如何？ 已经全部殉国了。 什么？说得详细一点。 10支奇袭小队只有4支队伍有人回来，而且大都身受重伤。他们说遇到了天斗帝国强大的魂师组织，应该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另外还有6支小队踪影全无，恐怕已经是全军覆没了。 他们可曾烧毁天斗帝国后勤补给线？ 没有，他们甚至都没有看到粮草，就遇到了伏击。敌人极为强势，是4个人，其中似乎有一名女魂师是七宝琉璃宗的，但她的魂环却是8个之多。在她的辅助下，另外3个也是8环魂师的实力都达到了封号斗罗的层次，奇袭小队无法抵挡。 比比东心中升起一丝不妙的感觉，气息明显有些不均匀，眼中光芒连闪，但他必须保持冷静。如果此时他乱了，那些来自各个王国和公国的将领的战斗意志必然会更加低落。在他身后，一名年纪较大的封号斗罗开口道： 陛下，天斗帝国哪里来了这么多强者？我们派出去的10支小队都是60级魂帝以上的高手，甚至有一支还是由菊斗罗月关长老带队，这其中有蹊跷啊。 天风长老，去看看月关是否回来了，还有问清楚袭击他们那4个人具体的武魂和魂技情况。 是。 比比东凝望着远处那恢宏浩大的天斗阵营，脸上神色连变。武魂殿拥有的魂师高手众多，这10支奇袭小队绝对算得上是武魂殿精锐中的精锐。一名普通魂师修炼到60级以上，至少也要50岁，资质好的也需要40岁。70级的魂圣、80级的魂斗罗更是千里挑一。这一次的损失之大，就算是以魂师立国的武魂帝国，也有些承受不起。 天斗帝国果然是有备而来啊。看来比计谋，恐怕是无法和天斗帝国抗衡。这屹立大陆多年，与星罗二分大陆的强大帝国，军事底蕴确实不是我们所能相比的。 传我命令，收回所有斥候部队， 集中侦查天斗帝国军营，密切关注他们的魂师动向，同时传令水云关不得出战，全力固守，不与星罗帝国正面交锋。一切等我击溃天斗帝国大军再论。 是 是。 天斗帝国论计谋，我不是你的对手，那我们就正面碰撞。我倒要看看你们凭什么来抵挡我这以万人为单位的魂师军团。 与此同时，唐三也和伙伴们返回了天斗帝国大营之中。在敏堂弟子的持续侦查中，他们清理了那十个奇袭小队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敌人的踪迹。唐三当机立断，派遣敏堂弟子叮嘱了守护后勤补给的大军之后，这才重回大营。一行人中，戴沐白的心情很好，虽然他们这边逃走了30多个人，而唐三那边则是敌人全灭，但他心情依旧很好。多年没有这么痛快的一战了，毁灭的又是武魂帝国最强横的力量，这一打击无疑令武魂帝国痛不欲生。 小三，这一下比比东恐怕要哭了，近500名魂师，能回去的没有几个，而且这些魂师都应该算是武魂帝国的精锐了。我看呢，就算是他们想要再派出这样一支队伍来，恐怕也难，除非他们不打算正面和我军对战了。 比比东暂时应该不会再派人劫粮了，我估计他骑兵不行，一定会试一试正面的战斗。如果这一战将我军击溃，那么他必定会天天发动攻击，凭借魂师军团来不断消耗我们的实力。如果失败了，他才会聚守嘉陵关，再想其他办法。 这战争就是天斗帝国的事了，我们只管对付武魂帝国的魂师就是。只是不知道咱们唐门的暗器是否能真的重创武魂帝国魂师军团。 我也正是有些担心这一点，所以才急着回来，希望不要有什么问题吧，否则这些年我们就白准备了。武魂殿虽然魂师众多，但也是以低等级魂师为主，这一战我们所能带给他们的损失无疑是最大的，一定要尽可能的利用好，让咱们唐家军的突然性给武魂帝国以重创。我这就去找雪崩，与他们商量一下战术，看他们如何制定与武魂帝国正面交锋的计划，也好配合。学到用时方恨少啊，要是以前能看点兵书，现在也不至于什么都不懂了。 小三，你懂得已经够多的了，你要是什么都懂了，成了全才，我们可就不跟你一起了。 小奥，你现在已经达到了魂斗罗级别，像你这个级别的食物系魂师恐怕整个大陆都没有几个，怎么你在给我们制作恢复大香肠那个只是第一魂技的时候还需要一根一根的做出来啊？不是说魂斗罗级别的食物系魂师能够维持数千军队的食物补给吗？到了封号斗罗级别，甚至能维持万人军团级的食物补充，你那么一根一根的做怎么可能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给咱们兄弟制造的恢复大香肠那都是高浓缩版本，难道你不觉得从你最初吃我的恢复大香肠到现在恢复的比例都是一样的吗？那可不是恢复大香肠本身的功效，而是我浓缩魂力给你们制造的。如果只是起到最初时候那个级别的恢复作用，只不过是眨眼的功夫我就弄出千百根了。 哦，原来如此。哎，那你能否大批量的制作飞行蘑菇肠？ 要看是多大批量了，飞行蘑菇肠的保持期不长，这个你们也是知道的，就算是我现在已经达到了80级以上，飞行蘑菇肠最多也只能保存10天而已。最基础的飞行肠在我的能力加成下，再加上使用金苍蝇制作的话，应该能坚持10分钟的飞行时间，一天之内我全力以赴制作出1500根，问题不大。这还是没有蓉蓉辅助的情况下，如果有蓉蓉的增幅，我这制作速度再提升一倍也没有问题。怎么样，哥哥厉害吧？ 嗯，确实厉害。难怪老师说，越难以修炼的武魂，修炼到了高等级的能力就越恐怖。好像在大陆上还没有食物系的封号斗罗吧。小奥， 你这飞行蘑菇肠完全可以帮我们铸就一支骑兵啊。不过不论如何都要等我们与武魂帝国真正交战之后再说。 清晨，碧空万里无云，微风和煦，深深地吸一口气，清新空气沁人心脾。天斗帝国长达近百里的营盘如同一头远古巨兽一般横亘于嘉陵关外50里处。一大早用过早饭之后，伴随着雷鸣般的战鼓声，大军集结，一个又一个方阵出现在营盘外，每一个巨大的方阵都是由万人组成。伴随着一连串的将令从中央军下达，10万天斗帝国大军缓缓前移。那是整整10个重装骑兵团，这是天斗帝国这次带来的全部重骑兵，真正的钢铁雄狮。他们前进的速度不快，但那铺天盖地一般的压迫力却令大地都要为之颤抖。紧随在10个重装甲军团背后出动的，正是天斗帝国集结的4000名魂师，他们在12000余唐家军的簇拥下进入了战场。从远处看，唐家军只不过像是保护他们的轻骑兵而已，一般在战场上也是由轻骑兵与魂师配合作战的，充分发挥速度上的优势。之后又是10个轻骑兵军团从2翼奔出，与武魂帝国第一战的对阵，天斗帝国一方派出的竟然全是骑兵，哪怕是那些魂师也都有马匹骑乘，以骑兵为主，进可攻，退可守。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